新传媒属下天台 Capital 958上市频道，现在有两天报告新闻。马来西亚宣布下个月起禁止出口改革，本地的商界供应预计会受到影响。苗公夫表示，本地未来几个月将会继续面对食品供应链受到干扰的情况，政府正同业桥上积极来合作，例如从现有的来源引入更多的干扰，并且使食品的来源多元化，尽量把影响降到最大。那么本地有业桥上准备提出申请，在今年上号之前增加每日的入口量。此外也有业者打算尝试从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泰国入口商界，以填补马国供应的缺口。本地的干片单日新片率回跌到5000起以下。另外有两个人表示，卫生部网站的数据显示，昨日新增开4167起的病例，比前日少开1560起，其中多数是本土的病例，每周的病例传播率下降到 1.12。 随着疫情开始转慢开和防疫措施放宽，建屋发展局为依旧住屋项目竣工七至上个月延迟半年或者是以上完工的项目，同比减少了两成。国家发展部长李志贤讲，未来两年前的依旧住屋的电销时间总位数将会从目前的4到5年稍微缩短到4年到4年半。另外人嘅日嘅依旧租屋销售法通将从明早日，就系5月27日开始，并且在下个星期四，就系6月2号结束。建屋局接下来将会推出4500嘅依旧租屋嘅单位，然后就包括喺凤山同二黄镇嘅两嘅黄金梯团嘅租屋项目。此外，当局也将在九龙市太白窑同宜顺推出项目。我的陆军计划在今年底恢复所有的训练，包括在海外演习和飞行受训。今年3月上任的陆军中将梁振伟准将，在陆军开放日的场地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表示，随着疫情开始变慢开，部队今年的重点是提升运作，继续加强现有的作战能力，并且恢复海外的军训。选举局正考虑在下届的总统选举新任推行计划，在部分疗养院设立投票站，以方便院内的年长选民投票，甚至是派出流通小组把投票箱和选票带到住户的床前，让家里去投票。选举局已经邀请所有注册政党参与咨询的发通，结果将在7日公布。本地知青沙公王明德推出新书《老马教孝爱》的事，记录照顾失智症母亲近10年的心路历程，希望能够唤起人民对康复的重视。新闻报告完毕。